京楼镇地处樟树市西北，毗邻刘公庙，临江镇，坐拥萧江、漓江两大水系，煤炭、高岭土等矿产储量丰富，素有藏龙宝地之美誉。此地历史悠久，唐尚书令聂道茂曾于此创舞京楼，镇名亦源于此。同时兼具特色美食与多彩民俗，经楼窑里采茶戏。京楼有着深厚的戏剧文化底蕴，地方采茶戏像雨后春笋，开遍京楼大地，至今还闻名一方的扁担戏团京楼窑里采茶戏，剧团传承了地方采茶戏的唱腔和风格，形成自己的演唱特色，像古装戏《孙城打酒》《十五贯》，在上世纪7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，人人会唱。其民间老艺人推陈出新，具有时代风采的优秀新作《孙城打酒》《村官制度》，曾参加江西省农村地方戏演出比赛，获得嘉奖。时至今日，白根宝夫妇组织的农民戏团仍受邀在后窑朝拜文化节，各村朝拜及村民婚寿喜事中演唱庆贺。京楼万寿宫林立于萧江河西岸，毁于文革初期，原址在现京楼粮管所，主殿高峻雄伟，重檐朱漆，雕梁画栋。自晚清到解放初期，许多放木牌跑江湖的生意人，据说受恩于府主，保佑了子民在外平安发财。他们在南京、无锡、芜湖等地都组建了同乡会，又名乡帮，每年8月初1都会相邀返乡朝拜，或携款捐资，如万寿宫后来的部分建筑、京楼萧河上的石拱桥等，有着他们心系家乡的功绩。京楼朝拜源于万寿宫每年8月初1的庙会，朝拜之日，杀鸡宰猪，美味佳肴，各具风味，齐面，打麻子。别名打糍粑，煎红薯丸是传统节目，各家各户高朋满座，吸引不少城里人驱车前来。村上请民间戏班表演节目。9月28这天，村头巷尾人头骚动，做客的、看戏的、游玩的各享其乐，热闹空前。京楼5月端阳赛龙舟，每逢农历5月初5端午节，京楼人民就有在此竞渡的习俗。一条龙舟上共29人，26人划桨，1人擂鼓助威，1人敲锣掌握划桨节奏，1人掌托。有人曾这样记录那壮观的情景：5月5日天晴明，杨花绕江啼晓莺，使君未出群斋外，江上早闻齐鹤声。两岸罗衣扑鼻香，银钗照日如霜刃，鼓声三下红旗开，两龙跃出浮水来，照影卧波飞万箭，鼓声劈浪鸣千雷，鼓声渐急飙将近，两龙望飙目如顺，坡上人呼披利巾，竿头彩挂红泥韵，前船抢水已得标，后船失势空灰挠。正月舞龙，金楼街周围就有微村的火龙，又叫龙灯，源自村的彩龙，下部村的黑龙，还有郭村和黄村的黄龙。京楼街上爆竹轰鸣， 鼓声震天，大街小巷，人流如织，舞龙队员生龙活虎。他们身着舞龙盛装，逐店逐门舞龙拜年。围观者不怕热闹，串串鞭炮扔向滚动的龙身，舞者机智巧妙地挡开燃烧的鞭炮，威武灵巧的雄姿煞有美感。